好啦，翻嚟第三节嘅星期二得到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其实讲咗两节呢个叫做香港嘅民生事项啦，因为关乎香港人嘅几千亿嘅库房啦。 每人都有份拨款嘅， 个个有份俾嘅呢啲钱。虽然咧就可能唔会俾你嘅啲钱，但系咧呢啲钱咧就系令到制造咗一班富翁出嚟吓。咁啊，两节唔记得叫大家like 节目同埋呢个订阅我哋吓。咁我哋嘅订阅人数咧已经系咧抛离恒生指数3000点啦， 越抛越远 啦，恒指啊怼到扑街吓， 因为佢自己落咗， 因为佢怼咗落去嘛。嗱，因为咧好奇怪，我去到日本我先醒起，我上一次去日本浸温泉咧，又系跌千几点嗰日，浸完出嚟咧，我睇部手机吓，我听我跌千几点咁样，喂，今次又系去浸完温泉，浸一浸热水又跌千几点，吓喂，你吓？ 應該唔俾你去日本 啊！唔係啊，做嗰啲淡友好似叫佢去多次日本， 係咯，嗱 贊助機票俾佢 啊！贊助機票應該包機送我去日本浸機浸温泉啦。喂，如果你真係想20000点啊，沈大師應該包機請我去 特朗普咯，特朗普包機俾佢咯， 包機一定要包機。 特朗普都孤旗子啊嘛， 係咧嗱，包機俾我浸温泉，真係分鐘啊，好快懟到落20000点，一日500，懟20日得噶啦，你包我一個月得噶啦喺日本。 咁啊，咁啊真系好平嘅喎，要咁样做事翻。哎，佢真系病啊，未好翻。咁啊，今节入正题之前，系咪有啲轻松嘢讲啊？ 系啊，咁啊，大家咧都有睇世界杯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因为咧，喺揭幕戰咁啊，係電視有得睇啦 ，Viu TV。咁我哋講單趣聞啦嚇。咁啊，就係咧。本來啊，依、這個 Viu TV 咧就唔係佢喎，依、這個主辦，依個主播權啊，依個轉播權咧就係、是、賣俾樂視嘅。 係 當時係好似賣成5亿几嘅，即係樂視俾5亿嘅，超過5亿啦，確實條數我唔記得咗啊。咁咧樂視咧就俾咗3期錢，到到第4期冇錢俾，即係俾咗成3亿几啦，仲爭1亿几冇錢俾。咁1亿几冇錢俾點算咧？就揾無線同埋呢個叫Now TV， 係啦，因為得翻佢兩間啫嘛，係咪？咁就揾呢兩間傾啦。咁就話嗱，如果你邊個想埋尾，你哋求其俾翻200万我，即係俾翻200万我，同埋1800万到咧，就俾呢個尾數啦，咁樣啊，哦，係啊，4期啊，每期1800万到條尾數，甚至7000几万啦，係700。哇，5亿几嘅喎條數，即係總之樂視係5亿几投咗呢個播映權翻嚟嘅獨家播映權。咁咧就第四期冇錢俾，咁冇錢俾點算咧？打靶咯。因為你冇錢俾賣尾數嘛，咁佢咧就將個尾期嘅權益咧就攞出去賣。 係 嗱，佢都唔係要貪心啊，唔係想攞翻之前嗰啲啊。唉，總之咧你賣完成咗交易，你俾翻200万我，即係。叫做攞翻個尾彩嘅啫， 攞翻少少啦。 即系咧，開咗間糖果廠，到最後喂，間廠執笠，你俾翻盒朱古力我得唔得啊？留嚟做紀念嘅啫。 攞粒，攞翻粒走啦。 咁唔止有一盒嘅， 一盒好似都冇喎。 有5亿攞翻200万， 攞翻2球啫喎，大佬。 唔係 好少。 5亿唔係5亿几係港幣，2球係美金。 O K， 即係攞翻1000几万，咁咧都有一盒，都有唔止噶啦，都有幾盒朱古力攞翻噶。嚇，咁咧。意思就係咧，好過冇啦，好過冇，好過好過。 唔係你講開世界盃，我又鬧下先啦。即係咧，香港人真係好慘。你去日本有得睇波， 係啊，唔使錢嘅。 翻大陸有得睇波，係香港人冇得睇波。嗱，而家有得睇，少少。 澳門都係免費㗎。澳門 即係全世界咧，我都唔明有點解係香港咁 PK 嘅。係 咪64场免費先？ 全部免費。 哦，呢個 唔係我頭先講緊有得睇，就係講緊全部有得睇。你咧就唔係嘅，你就死，即係你淨係得睇嗰10几场。 十九场， 其他啲又唔 Q 俾你睇嘅。 其他嗰啲咧就要上。 其他咧唔係唔俾你睇，係俾錢有得睇。 咁咪即係唔俾你睇咯？全世界人都免費睇，點解我哋要俾錢睇喎？ 因為香港人低級咯，你香港人賤。 哇！睇波人權嚟嘅，真係離譜喎！呢件事。 所以咧， 喂，以前我都有睇噶， 系啊，其實以前有噶，以前世界盃係睇 曬。所以無線呢間嘢咧，真係應該撲街嘅，真唔係講笑，我講嘅，係咪先？大班人講啦，不過 唔係喎，上次無線買翻嚟獨家咧，佢都唔係俾你睇曬嘅喎，都要你俾錢先睇到噶嘛。 係啊， 依個冚家產嚟， 所以呢間咁 嘅， 唔係 佢買嘅上次。 仆街！ 哦，係喎，上次唔係佢買 嘅，因為點解會無線都有得播呢？就因為咧，你如果係一啲收費電視買咗呢啲 播翻嚟播嘅話 咧，一定要攞翻啲 部分攞出嚟。冇錯，佢個條款裏邊咧就會講明咧，有一啲比賽咧係需要喺呢個 免費台 啊，呢、這個公嘅免費台嗰度播嘅。咁所以嗰陣時無線就有一播部分。咁但係而家當然冇啦，因為 Now 咧自己有 View TV 啊嘛，所以咪俾 View TV 做咯。 係嗱，咁啊，我去日本咧就 NHK 咧就係、是、免費直播曬所有場次嘅，唔使錢，你扭開電視就睇啦。咁咧。澳門有間叫澳廣視，咁其實咧係等於、政府嘅啫，嗰間咧都係免費睇嘅，全部播開免費睇。大陸嘅台、中央台全部都免費睇嘅，喺香港唔準嘅啫。係啊，咁啊，即係香港人梗係好恰啲啦，係嘛？ 係啊，我真係喎，我永遠都係俾人恰噶嘛。 係啊， 即係所以你話即係真係好灰，其實有時唔講移民可以點啫？而家嗱，反抗就反抗唔到啦，任你宰割， 係啊， 播你都唔俾睇。 嗱，咁啊為你好嘅，點解咧？十二點到打咗場，兩點鐘打場或者三點打場，係睇完你部手機啊！ 多謝曬啊！ 多撚謝佢咯， 多撚謝。 嗱，咁我一路咧，所以咧，我為咗對付依個方法咧，你唔俾我睇波，我咪唔撚睇咯，我咪淨係鼓吹賭波不睇波咯，係咪？瞓醒咧，無論收唔收錢，你笑呵呵，因為你有精神啊嘛，係咪？你睇波嗰啲冇精神啊嘛， 即係呢個係咪一個新嘅抗爭方式啊？ 冇錯， 鼓吹賭波不睇波， 冇錯啦。 同政府唱反調， 我係同政府唱反調㗎， 但係益咗馬會嘅啫喎。 係咯，但係益馬會喎，倒外圍咯， 唔夠你呢、這個我唔夠。 倒外圍 都係犯法嘅喎， 呢、這個我唔夠你。總之咧，我係鼓吹咧就賭波就不睇波，因為咧身體係自己嘅，錢財就身外物，輸兩百好，輸兩千好，係咪？喂，嗰、那個都係錢啊，冇咗揾得翻啊嘛。但係你如果一個人嘅精神咧，你夜晚捱眼瞓睇波。尤其是早兩日我中咗三場1-0，你知唔知啊？但係咧，我第一場睇到我已經好辛苦，係冚鐘啊！四分鐘 C 朗入咗一球，跟住悶咗90多分鐘，仲有15分鐘係休中場休息，89多分鐘點樣捱啊？我捱到好辛苦先頂到最後，哦，吹雞完場1-0，之後原來兩場都係，咁你諗下，我啊嗰日病啫，冇病冇痛嘅人啊，第日都會病嘅，因為點解啊？睇你場波三點鐘開波睇撚到五點，屌你老母！你淨係 兩點啫，今年 我今次兩點嘛，睇到四點。喂，你先入一粒咋？屌你老尾！你係咪好灰啊？個人 嚇，咁又唔使， 咁你又唔會 唔使咁燥嘅， 睇 唔波係咁啊！但係佢唔係0-0要俾面啊，大佬。喂，你睇個幾鐘啊？0-0好多時。 大佬，你而家你唔係場場都俄羅斯對沙迪阿拉伯噶嘛？場場都咁啊？ 其實我好中意買0-0。因為咧，我覺得0-0咧係對於球迷嘅一種折磨。我覺得買0-0係好高興嘅，因為我唔睇嘛，我唔會受你折磨嘛，係咪？如果我又有錢收，你又要受折磨，幾否快樂咧？ 你買0-0，你買0-0就想快啲完場，定係？ 係啊，唔係我淨係想知結果，我唔關心個過程。你唔好俾我知個過程，因為嗰度兩個鐘頭好撚悶嘅。 我哋翻嚟正題未啊？嗱，講開睇波，嗱講開睇波，係你講埋先。 我就要講一講，即係我同阿Tony又調翻轉，我係睇波唔賭波嘅。 嗱，呢啲唔啱啦，呢啲人又要捱眼瞓，係嘛？跟住又睇啲冚家產做戲俾你睇，哇！又要射歪，喂，咁高大嘅龍門會射歪嘅嚇？喂，你只腳用咩構造噶？一嘢就射中啦！你知唔知？你知世界盃係我哋做咩噶？係各大球會喺度揀出嘅，唔係揀你射唔射得中，係揀你。咁撚近你都可以唔中，你知唔知好犀利啊？ 唔係噶，唔係噶。如果你踢個波嘅話咧，你係知道，你以為個龍門好大，其實好難射入噶。你唔好以為啊！ 你 踢個波就 知㗎。大腳斬嗰陣時好難嘅。 你踢個波嘅人就知道個龍門唔係咁易入噶。你唔好以為42碼，哇咁大個龍門你射唔入，係射唔入就射唔入噶啦。呢個世界， 係啊，你有訓練嘅人就唔會噶啦。 嗱，即係翻嚟 主題，我哋翻嚟正題。嗱，依單嘢要講正題就係乜嘢咧？喂，啱啱啊，依、這個小米咧就要上市啦喺香港。咁啊，香港咧每手個認購價咧係4.4444，跟住咧 P/E 咧好似要賣到50多倍。 哇！ 50多係啊！ 你一間賣電話嘅爛鳩公司，又冇盈利，又蝕咗。100多億係咪？100多億 嘅。其實咧，我頭先想講嗰樣嘢係咩咧？俾佢叉開咗，俾阿刁斌。其實就係香港人就係賭波不睇波，就係喺股市上面發生。係冇人睇佢本招股書講咩。係個個都賭， 啊， 個個都買。 今次有啊，今次點解咧？因為有我哋啲節目喺度啊。係，我哋做咗好多集節目，踢百幾人，你唔好買小米，所以小米今次唔足額啊，呢條唔夠飛啊。 嗯， 嗱。真係我哋有功勞啊！我哋叫啲投資者唔好買嘅垃圾， 冇人叫唔好買，不過叫人睇清楚啲啫。 唔係啊，我哋真係叫人哋唔好買嘅，因為咧呢只好明顯係老千嚟啊嘛，同股不同權。跟住咧，你 但係啲老千股升好多嘅喎， 老千股升好多嘅，但係呢只大老千咧，你一上市就諗住千人咧，係咪？老千要落如利啊！你而家係諗如利都唔落，你就要勾我上嚟啊！你明唔明啊？ 所以呢個係咪叫姜太公釣魚？ 直勾嘛！ 啊，願者上釣。 願者上釣。喂，而家你等於落個直勾，你係想釣我上嚟啊？唔得噶嘛！我哋嘅責任咧，就係要踢爆一啲咧揾笨柒嘅行為，係嘛？所以咧，小米未上之前，我已經做咗好多集啦。跟住啊，齊亞高又。同佢即係解讀佢本招股書啦，係嘛？咁我哋一路揭發嗰啲衰嘢。咁而家咧，佢用一個咁高嘅定價咧，終於我哋咧都叫有啲效啦，落唔足飛啊！今次我相信咧，如果抽咗孖展嗰啲咧，係會100%中籤嘅。抽幾多？ 咁啊好玩啊！嗱，下個禮拜就上啦嚇。 即係幾多可？ 暫定時間表就係咁。咁啊，啱啱呢兩日就有新嘢發生啦。 啊、 CDR 捉招、啊、中證監不俾你過， 即系咧 CDR 是咩咧？解釋一下，是中國預託證券係嘛？ 係預託證券。 係啦、啊，即系咧，你喺香港上市咧，你喺大陸都可以買賣，啊、就類似香港一啲叫 ADR 啊，喺美國 A 係 American 啊嘛、啊、，C 係 China， 咁咧 ADR 咧即係香港嘅股票咧喺美國預託嘅，即係喺美國都可以買賣，嗯、不過佢嘅成分可能唔同，譬如咧，可能佢兩。十股先等於香港一股咁樣，或者香港一股，香港十股等於佢嗰啲一股，咁個買賣係俾方便嗰邊嘅投資者買賣嘅。咁中證監啊，都叫停呢個叫 CDR 嘅物體。咁、 嗯、 啊，其實意味著啲乜嘢咧？ 意味嗱，其實中證監問啲問題咧，係問得好合理嘅。 係 中證監就係話：喂，你其實你都唔係互聯網公司嚟嘅，你其實你係賣手機噶嘛？你 claim 自己係你睇你本招股書 claim 自己係互聯網公司喎。佢問你到底你點樣互聯網法啊？答唔到，因為其實小米其實佢真係賣靠賣手機噶嘛。 咪咯，話你 靠賣 hardware， 你賣 hardware 同互聯網嘅產業有咩關係啫？冇關係其實。 關係就係佢 個手機上網咯、啊。 可以。 咁你 IBM 都係互聯網企業啦。如果係咁、啊，我任何賣電腦嘅，喂，我開一鋪啦賣電腦，我都係互聯網企業。 係、啊。唔係啊，佢嘅標準咧，我覺得同沈達師一樣。唔怪沈達師睇好咧，呢個聯想係股王。聯想都是互聯網企業嚟噶， 唔係如果咁樣講法咧，嗰啲賣 USB 線嗰啲都係 互聯網企業 嚟噶喎。 喂，先達全部都係互聯網企業啦，係咪啊？肥仔倉啊，肥仔開倉全部都係互聯網企業啦。 啊，賣嗰啲賣嗰啲咁嘅， 你唔使去淘寶。 你咁講法，咁電力公司都係互聯網企業嚟啦。唔泵電俾你邊有上網？ 你經過條線啊嘛，係嘛？ 唔係電，主要係俾電你上網。 俾電你 上網啊嘛，係啊。咁地產公司都係互聯網企業啦，因為所有地產公司裏面都有互聯網啊，即係 WiFi 噶嘛。 咁政咁樣好多，咁好多嘅喎。咁啊政府都係喎，因為政府又幫助呢個整啲路喎。 係啊，所以其實全部都係互聯網企業。 嗱 咁咧， 另外中證監再challenge佢嘅就係話佢嘅盈利能力啊。係之前其實佢蝕咗好多錢嘅，蝕咗幾廿億。470億 美金啊！點解到嘅 喎？但係佢係冇，即係冇一個解釋到到底佢點解佢未來係有個盈利能力，係去冚翻嗰啲數啊嘛？ 點樣跑條數？點跑翻翻嚟？係嘛？你 其實中證監就做曬我哋香港聯交所應該要 做嘅 嘢， 因為香港冇人做嘢今次。 有香港做嘢咪開綠燈咯、啊， 就係同股不同權嗰味嘢， 等佢嚟動鳩香港人咯、啊。系咪？喂，中證監而家把關啊，係幫中國。 喂，中證監自己把關啊嘛，仲緊過你香港。咁你香港你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個金融地位喺邊咧？何在？嚇、啊？專出妖股。 我做咗呢個大陸股嘅樂園咯。 唔係喎，而家咁講法咧，係真係香港真正回歸喎。 係。 而家反而大陸咧做得好喎，大陸而家唔似香港我做得。 係啊。喂，佢點搞啊？ 佢而家大陸 搞咩嘢真係而家？ 喂，而家大陸保障投資者喎。調翻轉頭喎，佢係保障中國投資者喎。喂，香港話撚知你死啦，係你啲香港人，你都唔係香港，你都唔係唔認中國人啦，係嘛？ 即係咁講，其實有原因嘅。上面啲股民咧就蠢啲嘅，中國政府咧驚你搞得太多股民咧，即係會影響個政權啊。 哦， 而家政權穩定， 冇錯， 喺香港 就唔俾搞人。 香港你任搞， 因為香港咧，就算有咩事咧，係唔影響北京嘅。 哦，係喎、哦，你香港其實香港人咧好温和嘅，輸完股票咧唔會去暴動噶，大陸會噶。 大陸係會唔係會問呢個政府找數嘅？ 嗱，當年咧好多年前啦，有間喺北京定係邊度有間叫新國大期貨，就是、李鵬個細仔李小鵬開嘅。咁啊，嗰間嘢最後倒閉，損失咗幾十億。咁咧，一大班股民咧就拉曬橫額咧，就包圍國務院，叫李鵬還錢。喂，當時李鵬唔係總理嚟噶啦，好好笑嗰單嘢，好好笑到咧，喂！落李鵬落咗台好多年嘅，嗰時係温家寶做總理，屌你啦！温家寶梗係坐撚住套戲啦，錢就你嘅仔收撚咗， 代你代， 代就你代， 屌 你！ 為啊俾人為為為我， 而家啲人真係為鳩我喺門口，喂，我出唔出解放軍殺佢哋好啦，嚇、啊，又唔得喎， 嚇、啊、出解放軍， 唔係解放軍係你開你殺開噶嘛，屌而家我要想做咗你嘅位，但係我唔殺，啲人日日喺度圍鳩住我，你話係咪好大鑊啊？佢哋真係噶喺北京圍咗好多人啦，叫李鵬還錢啊！ 唔係，所以呢個政治原因嚟嘅。 冇錯啦， 國內嘅監管一定好嚴格，唔俾呢班大孖耍啊喺度咁玩法， 所以 有落場嘅真係當呢度。 你諗下，大陸咁樣咁對啲股民咁樣叫做無微不至嘅照顧，大陸股市都唔撚死，點解？因為大陸睇穿你啲股市揾笨柒，所以咧香港股市都係俾大陸拖累嘅啦。你諗下，納指創新高啦，但係咧道指就仲係距離高位差唔多有 10%， 咁香港股市咧就。插咗落嚟，反而原因就係咧，真係好多大陸股咧係不斷喺香港沽貨，因為咧佢喺其他地方沽唔到錢，佢只能夠咧係沽 ADR 同埋港股，咁 ADR 咪一樣沽到冧你港股咯，係咪？咁所以咧而家就係咧要睇板塊啦，因為咧你互聯網企業咧只有越嚟越好，我哋之前分析過啦，係咪？你互聯網嘅世界，互聯網只有越嚟越先進，你嗰個科技越嚟越行得好快嘅。 所以小米咪爭取自己死都話自己係互聯網公司， 扮互聯網， 扮互聯網企業，都要進入嗰個板塊。 係啊，喂，你賣手機嘅咋？喂，你同 Motorola， 你同 Nokia 冇分別㗎。喂，衰起上嚟 ，Motorola 而家咩境況我真係唔知喎。 Motorola 賣鳩咗俾人啦，俾人收購咗啦，唔知變咗咩名啦。跟住，喂，聯想咪係咯，聯想咪係 hardware 咯， 係 Nokia。 小米同聯想一鳩樣㗎咋，係嘛？所以咧， 佢應該買 Nokia 嘅嗰個外殼啊，啲極唔爛喎手機。 哦，嗰、那個殼可能可以攞嚟擋子彈嘅。你如果有部以前嗰啲 Super 王咧，真係打槍過嚟你唔會死嘅，係嘛？ 即係擺心口去擋。 擺心口，但係而家啲iPhone 唔得嘅啦，死鳩硬嘅。只要開槍，你一定中 中彈。小米應該會爆炸添啊！中彈。 哇！小米大鑊，好似彈冇彈咁啊！個效果好似天安門死得咁惨，所以咧 孭咗炸弹上身。 嗱，千祈唔好，千祈唔好。喂，嗰、那个字嗰、那个未过嚟已经爆啦，爆定先啦。跟住个枪仔咪嚟补得枪。系，所以咧千祈唔好嗱呢样嘢。咁啊，喂，小米咧，既然咧中证监俾贴士，下个礼拜上市就应该跌穿招股价。 咁严重？ 一定噶。喂， 哇，咁大镬！ 一定跌穿招股价，因为而家唔足额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唔足额嘅意思， 不过 太准， 唔足额嘅真系。 唔足額真係攞命 嘅，因為你派盡啊嘛，即係話咧，你當時諗住抽孖展，唔係抽大十 倍。如果你大家真係抽開 IPO 就知啊，有啲係提都冇人提嘅，嗰啲咧你即係要幾你要幾多有幾多， 要幾多有幾多，同埋咧 嗰啲咧保證插水。 嗰啲保證就係你要幾多啊？俾你啦， 派盡俾你啊，咪啊，係你申請嗰一刻咧，當時啲人有人炒得過嘛，啲人問我有冇抽，我話千祈唔好抽，死鳩硬嘅只股票。咁最後會點呢？你如果用孖展抽就大鑊啦！你抽100万啊，得中1000万，十倍啊孖展，跟住1000万股票，你俾錢證券行咧，就點算呢？即日沽咯！咁我即日沽，你要諗下個沽壓幾大啊？咪即係要跳咯！嚇、啊，幾多成啊？蝕20%啊？俾啦，因為你要找數嘛。咁即係你嗰個錢咧冇曬都仲可能仲爭證券行100万，有機會㗎、嗯。我估呢只嘢可能要低招價20%嘅有機會。 咁咪好多人要贖身。 咁冇辦法啦，邊個叫你相信小米啫？邊個叫你相信雷軍啫？係咪？一睇就知你個老千嚟啦，係咪先？唔使講啦，我哋都講過佢噶啦。 係，冇錯。 咁冇乜其他補充啦，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再傾。 好。